比赛正式开始，潘林和李一博照常进行他们习惯的节奏，在载入比赛时看到主队的选图后，立即搜出该图的资料向玩家们介绍。这换是个不太知情的观众，恐怕还真会以为这节目解说和嘉宾真是无所不知，什么地图都是耳熟能详。 地图虚空沙海，整体形状似一个菱形，两队分刷在南北两端，地形基本对称，正中为一片绿洲，绿洲向东为一片古城遗址，向西则为一片沙谷，整幅图地形多样，元素丰富，可采用的战法很多，是一副很需要随机应变的地图。在潘林和李一博抓紧时间的介绍声中， 双方已经载入完毕，两队各5个，共计10个角色分刷在地图南北两端。转播迅速就给了星星战队这边镜头，因为根据常规赛的转播经验，星星经常玩的一套手法就是一入场就将第6人换上，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本场星星的第6人特意派上了蓝宇的老队长魏琛，给人一种秘密武器的感觉。 连节目导播都很关心魏琛是不是立即就要上场了，结果星星并没有进行任何替换，5人角色在比赛开始后就立即冲出了刷新点。 星星很果断啊，看来是早有方针啊。反观蓝宇这边似乎有一点迟疑， 也不能说是迟疑吧，蓝宇向来后发制人嘛，再加上又是客场作战。好。 蓝宇现在也行动了，他们没有直冲，而是向左路前进，这样的话应该是朝古城遗址那边去了。开局的两队主队直冲，客队迂回，倒是有点角色互换了。一般情况下，客场作战的队伍对地图相对较陌生，贸然打一些依仗地形的战术，很容易正中对方下怀。客队通常都是倾向于正面对决的。 一片空地上打打杀杀，那等于是抹杀了对手对地图的熟悉优势。但是主队又怎会这么轻易让对方如愿呢？个人赛或是擂台赛，或许会有干干脆脆像叶修那样直接选个简洁图正面来打的，但是团队赛却基本不会有队伍这么做。团队赛地图利用得好，更容易打出战斗效率的。 蓝宇行动的并不快啊， 他们似乎在研究地图。因为刚开局，星星怎么也不可能神兵天降直接闪到他们面前，所以蓝宇此时的角色站位比较松散，看不出是什么严格的战术要求。每个人都好像自由活动一样，导播连续切了几个蓝宇选手的主视角，更是清晰地看出了他们每个人都在左右张望。 整体是朝一个大方向移动，但每个人的角色其实是分化在一个区域的，好像赛跑时一人一条跑道似的，各不相干。而后在蓝宇的队伍频道里，更是有不少沟通，让大家更加直观地了解到蓝宇是在勘探地图了。 蓝宇大概是想在这幅客场地图上临时开辟出一片他们相对熟悉的区域， 然后引诱星星过来这边作战，尽可能的抵消他们的主场优势。嗯，这个不是那个队经常会用的吗？没错，雷霆战队在客场作战的时候经常使用这样的方式。不过，也不能是随便选一个区域吧？当然，你要选一片开阔地，主队肯定不会答应，所以这战场的选择也是大有学问了。蓝宇战队好像在加速了。 看来对这一片区域并不是十分满意啊。这些内容其实从蓝宇战队的频道信息中都有所反馈了，所以李一博才会这么自信地下着结论。对开局刷新附近区域并不满意的蓝宇战队继续前进着，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已有可能相撞，蓝宇战队却就在这样的行进中不知不觉地走成了战术队形。 而玩家观众们却是从某一刻才恍然发觉，这蓝宇战队已经不再是开局时的那种松散状态了。转换得如此让人没知觉， 可见蓝雨战队在这方面的战术变化执行上已经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地步了。队伍一直沿东北边缘移动，渐渐前方已经可见中部的绿洲和西部的古城遗址，而星星战队角色的身影此时也在绿洲区域出现。 注意隐蔽， 宇文州在频道里说道。蓝雨战队迅速进入隐匿行动的状态，翻、滚、爬一类的动作被大量使用着，在不暴露自己角色身形的情况下，却还寻找着观察对手的机会。蓝雨没有就这样靠向星星，而是继续他们的战术思路，将队伍开进了古城遗址。古城遗址到处都是残墙断壁，就这样种下了各种可供掩护和埋伏的所在。 这儿可以， 黄少天转动着视角看了后建议道。 大家都看看，少天你盯着那边。 哎，不如我去打个招呼啊。 你有办法近身吗？要去也正先去吧。 我靠，这么麻烦，算了吧。 郑轩立即表现了他斗志不高的一面。 做不到吗？压力山大啊，不过你要让我去我就去。 宇文州笑，他知道郑轩这是表示对队长的绝对服从。这家伙一直就是这样，斗志缺缺，让他几乎没有什么主动性，基本就是要让别人推着他去往前走。比如现在他肯定不会像黄少天那样主动请缨，但若真由宇文州下了指示，他也会努力去完成。 算了吧，你这儿看地形，少天你去那边盯盯，尽量别被察觉。 哼，就把他们破绽大落，我会按捺不住的。 黄少天说着摩拳擦掌地出发了，看着好像多大事儿似的，其实就是让他去望望风而已。两队的频道，星星那边没什么内容，蓝雨这边却是沟通了不少。他们的意图观众都已经清楚，主场的星星粉们难免要焦急一些，可是他们又没办法把消息告诉场上比赛的选手，只能是虚客场观众席那边的蓝雨粉们来出气了。黄少天的业余生凡暂时和团队分开，离开了古城遗址，继续摸爬滚的移动方式，向之前看到星星战队所在位置逼近。结果还没走出多远，就见星星战队也朝着古城遗址这边来了。 他们过来了，我先退一下，你们抓紧啊。 收到。 于是黄少天的业余生凡顿时不再隐藏，就那么大大方方地站了出来。轰轰轰，炮火顿时朝他飞了过来。 我去，苏沐橙连招呼都不打一下。 不过此时黄少天基本还在枪炮师射程的边缘，攻击不足以对他造成威胁，业余生凡躲得很轻松。 没打招呼你都有话，打招呼你不是要说个没完了？ 叶修回着话，但星星战队此时突然提速，短腿的牧师甚至都被先甩在了身后，另几个攻击角色齐扑上来。 耶， 黄少天眼睛一亮，这个机会大量啊，这帮家伙居然甩开牧师，这空档钻过去偷袭一下牧师，那该有多美。一旁的地形是蓝雨战队之前走过的，黄少天有过了解，立即就让夜雨生凡朝旁一闪，隐蔽起来。他所谓的拖延，当然不知道是冲上去和星星全队打打杀杀拖延，那当然也能拖，但拖完自己恐怕也就交代在那儿了，这拖延代价恐怕有点大。拖还是得从战术上拖，让对方摸不清他意图的拖。就比如此时黄少天的夜雨生凡突然猫到一边不见了，星星能忽视他的存在吗？当然不能。这位机会主义者指不定什么时候看到你露出破绽冲出来，可就是一口，这一口往往还会非常致命。黄少天知道自己的风格已不是秘密，知道对方对他也有足够的了解，所以他就利用这一点让星星多注意一下他的消失。 黄少天你就这么走了？那我们就不送了啊。 结果公共频道里他看到叶修这样说， 没走没走没走，我跟着你们的。 黄少天说着，他确实没有让叶玉生烦，只是找地儿猫着。叶修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人，不制造点实质性的威胁可是引不住他的。 是吗？那你可要跟牢了，别一会儿你们的人都被杀光了你还迷着路呢。 切，不会不会，这图我打过800多次，熟得很，闭着眼睛都能摸着路。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吗？哈 哈，这不就这儿吗？ 叶修说着，君莫笑就这样出现在了叶玉生凡的眼前。 800多次，熟得很。 黄少天情之不妙，对方居然完全看出他的意图，并推断出他选择的路线，那么当然不会过来和他单挑，这是要将他直接围歼在这里的节奏啊。不过正合心意啊，不是露出这样的破绽，又怎么能将星星全队吸引住呢？黄少天也在冷笑着，不过是在心里。